世界是对论物，意气倒过，我和合万乘，百万众生孤苦如掌。世事是故有，无想劫难流转国土，精神化为土木金石，其类通则。咁啊，指一段经文啦，就属于自成嘅第八波，亦即系佛类众生嘅第八种，唔系叫做无想象啊。咁啊，呢个无想象咧，乃系业报暂时无想，就唔系话永远都无想。佢话由今世界佢如尽轮回，天天所苦，依家佢经文啊。就是明所起的烦恼，那么疑就是疑知，顿就是暗顿，就是相假作真，是且明求暗，所以明白他们疑知见到。那和合万乘就八万众生诸苦联想，以及明他所作的业。那么和合万乘即是幻顿无知，咁啊叫做幻顿啊。咁啊八万四千就明佢呢个颠倒联想之多。咁啊枯槁咧就个心如同呢个寒灰死亡。咁啊以此咧系作为真道。继而是富有无想之物，系流转国土，精神化为土木金石。佛其類充塞，咁啊指幾句經文啊，就係明佢呢個果。咁啊如是富有，咁無想劫難，就個自心還富啊，將呢個心係歸於自然，呢個精神即是係自心啊，將佢化為金石土木，但係作呢個萬順之業啊，而化時此類。我話其類通則，係由因世界將待輪迴，危尖倒過咁和合已成八萬四千，因依聯想，世如是故有非有跡象，即即劫難流轉國土，知死無等，以蝦為目，其類通則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説明嘅第九歌啊。咁啊，業即是佛類眾生嘅第九種，亦就非有跡象。咁啊，非有跡象，即是係無跡啊。好似嗰啲水母，佢嘅跡咧來不復返啊，係以呢個水末而為身。咁啊，不同我哋平常嗰啲眾生呢個身，所以認為佢就非有跡象。是由因世界的相待轮回危天倒故，那么这三句经文啊就是明起烦恼患，那么由因世界所谓相待轮回就是互相依托，那么年年都是如此。危天倒故呢，就例如狐假虎威，那么行指令啊是虛偽不實，咁啊叫做偽天道。不和合演成就八萬四千，係因於嘅念想，呢就明佢所作嘅業個和合啊，係演成。咁啊，所演成咧就係、是、善差嘅勢力，以為己有。嗱，例如嗰啲蝦，咁啊個伏在呢個水母之上啊嚟到尋食，咁啊水母咧。咁啊，亦以呢個蝦咧係為耳笨啊，以蝦係為眼目嚟到咧係尋食。咁啊，因依咧就係你仗我個力，我咧係笨你嘅勢啊。咁啊，彼此嚟到耳笨，認為佢哋因依。咁啊，如是故有非有相，正識鐵啊，流轉國土。珠水母等就以蝦為目，其類充塞。咁啊，此就明果報啊。咁啊，如是故有非有跡象。嗱，咁啊，非有跡而成為呢個跡鐵難咧， 就係話本來無色，成呢個色結啊，亦係屬於呢個虛偽。佢話滋水母等就以蝦為目啊，嗱咁嗰啲水母係由嗰啲水泡啊衝擊而成身，咁啊佢亦有精神，咁啊又有個口，咁啊又有個鼻，但係可惜咧佢就無眼啊，咁佢點揾食呢？佢就以蝦為目，以焚呢只蝦，咁啊以蝦為目，咁啊等到呢只蝦或者發覺有人對佢侵犯啦，咁啊佢即刻離開啊，咁啊呢個水母亦都知得啦，咁啊蝦離開佢啊，佢亦都即時咧沉入呢個水底，咁啊避免嗰啲人咧對佢嚟到打襲或者咧係攻擊。為以蝦為目啊，其類通塞，係由因世界相引輪迴，正邊倒過，合和合修成八萬四千枯潮連長，就係由是故有非無色相，無色結啊，流轉國土，就坐現身，其類通塞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。就是別名的第十科，亦即是十二類眾生的第十種，名為叫做非無色相。嗱，咁啊，非無色相啊，咁啊，即是係有色啦。都話由因世界個相引輪迴，正見倒故，只就係名起煩惱。都話由因世界相引輪迴，相引咧就係、是、以呢個邪術。嚟到引誘呢個人心，咁啊輪迴咧就係、是、佢年年都係如此，川流不息啊，咁啊佢就輪迴。啊正邊倒過，但係呢個邪惡久遠以來就分集成性啊，認為佢就正邊倒。咁和合究成就八萬四千呼召聯想，只就明佢所作嘅業。咁啊，奏成咧就系、是、用呢个口嚟到出言，咁啊，动咒引人啊，咁啊，呼召咧就系、是、师父念咒，呼呢个啲鬼神为自己用啊，咁啊，或者咧佢师父呼嗰啲鬼神嚟到使用自己，令到自己啊，让嗰啲鬼神之力可以入水就不漂入。火就不燒，入身鏡而無障礙啊！咁啊，甚至亦使嗰啲鬼神嘅害人害物或者盜竊財寶，但係亦都有時啊，佢可以燒嗰啲符咒，令嗰啲鬼神係替嗰啲治病啊，或者去怪除邪，咁啊都叫做咒成啊，有八萬四千咁多。嘅聯想，佢入字就固有非無色相，係無色結啊，流轉國土，就坐現身，係其類通塞，只就明白呢個果報啊。佢話由是固有非無色相，嗱咁啊非無色，咁啊色而係有色啦。咁啊既然係有色啊，點解文裏邊？又話佢就無色結難呢，就因為佢呢個色呢係難以得見啊，因為佢造咒，咁啊施捨嗰啲符咒啊，而佢召喚嗰啲鬼神，咁啊別人唔知啊，咁啊別人亦都見唔到，所以名為咧叫做啊無色結難，咁啊咒坐現身就係捨自己。或者念嗰啲邪咒啊，咁啊召嗰啲鬼神之一类，佢话咒坐现身就其类通塞。佢由因世界合网轮回，网边倒活，咁和合二成就八万四千回复联想。咁啊，如是故有非有想象，正想劫难流转国土。彼菩提等而得想成，其类通塞，此就是别名嘅第十一科。 他们业绩的十类众生呢，第十一种名为叫做非有想相。咁啊，非是有想，咁啊，即是无想啦，就系由于所有嗰啲穷啊，佢本来咧系无心为呢个世妖风之子。咁啊，既然佢无心啊，系为呢个世妖风之子啦，所以我就说佢为无想啊。咁啊，由于世界合妄轮回，妄颠倒故。呢啲屬於起煩惱，咁啊合妄咧就係話呢個蟲同埋呢個細妖公啊，咁啊佢本來就唔係親屬，但係呢個細妖公咧，咁啊強捉嗰啲蟲啊，咁啊佢將個抱住，佢就念咒啊，咁啊咒作為呢條蟲咧，為佢自己嘅仔，佢名為叫做合妄。咁啊，妄颠倒故啊，就系欺蔑他人。咁啊，作为己有，咪妄颠倒。个和合四成，八万四千系回复念想，只就名作个和合二成。咁啊，二成咧就系无故而成啊，非亲而作亲。咁啊，佢哋二成。咁啊，回复咧。就是回复他子而作为自己的子，将别人的子而作为自己的儿子，那就名为叫做回复。那么儿子故有既有想象，既想脱难，是流转国土，比无等是意识想成，其类通塞，这就是明这个果报啊。都话如是故有非有想象，嗱咁啊非有想象咧，就系嗰啲细妖通啊，咁啊个虽然有心有意思，将嗰条虫咧当为系佢自己嘅仔，但嗰条虫啊本来就无心做呢个细妖通嘅仔啊，所以名为叫做非有想，都话成想铁难。但系呢个虫虽然冇心啊，做呢个细妖风嘅仔，咁啊，但系呢个细妖风咧，佢个心有意而想化啦，佢哋要呢条虫嚟到做佢个仔啊，咁啊，果然咧成就呢个妄想，咁就叫做成想劫难。佢话几菩萨就意执想成，嗱咁嗰啲细妖风咧，相又大。咁啊，下又大，但系中间呢条腰咧，佢就好细嘅。咁啊，佢嘅形状啊，好似一个蒲炉一样，我话比蒲炉等。咁啊，呢啲细腰风，佢本来就冇生肉嘅。咁啊，中人咧抱住呢条虫啊，咁佢就咒啦。佢话似我，似我啊，似我，似我。咁啊，成日咁啊咒啊，咁啊，结果咧。咁呢条虫就俾佢咒下咒下啦，竟然成为啊佢个同类啊，咁啊成为呢个细妖风之子，佢话名为二质嘅想成，即系唔同佢自己个本质，只不过呢个细妖风啦，抱住呢条虫啦，咁啊成日咁啊咒啊似我似我，咁啊结果咧就二质啊满咗佢呢个心想。将呢条虫啊，咁啊就成呢个细妖风，我话其类通塞。佢话由因世界就冤害轮回，杀仙倒故，个和合归成八万四千，直乎无想。佢话如是故有非无想相，无想劫难流转国土。佢话如土枭了，腐败为宜。合破镜了，以毒自果，复为情子，子成个父母奸遭其职，其类通塞。咁啊，指一段经文，系别名嘅第十二科。咁啊，亦即是咧十二类众生嘅最后一种啊，名为叫做非无想相。 那赖鱼不是头姓刘，恐怕不是破剑招啊，他妈给他的仔呢有心报冤而来，要食咗佢自己个父母。咁啊，既然佢嗰啲仔啊系有心为报冤而来啦，要食佢自己个父母啊，咁就视佢为佢个妻而系无长。咁啊，即系有心。佢由因世界冤害轮回，杀天倒故，咁啊，此阵明此烦恼。佢话由因世界，即系所依止嘅地方，冤害轮回。嗱，冤就系冤家，害就系谋害啊。咁或者咧系杀害，或者咧系杀其身啊，即系意食其肉。咁你杀嘅时候啊，咁啊令对方咧又系杀得太惨。咁啊呢个被杀嘅人啊，所以含冤不息，所以个法缘来生啊，要为你个仔啊而行呢个报复。食翻自己的父母，即杀颠倒故，此神明众生颠倒。所谓杀害心痛啊，只是知道自己咁啊一时食肉嗰种嘅快乐，佢就唔理对方啊呢、这个被杀嘅痛苦，所谓披心咁累你啊，降尽天良，咁啊但求快心悦意。而不择手段，令到对方咧被杀时系特别痛苦啊！咁啊，佢就杀颠倒故，得和合乖成就八万四千食父母得，呢就名其咧系作孽。嗱，咁呢个就乖成咧就系为子女者食其父母啊，所谓世所罕闻啊！因此名为嗰个奇怪异性。嗱，咁啊食父母长，就系父母之恩，本来就系大如须弥啊。咁啊高深如巨海，父母之恩啊嘛，即使系大山巨海都不可为喻。咁啊为人子女啊，你孝顺自己个父母。或者恭敬培养自己的父母，都尚且来不及啊！咁啊，现在竟然有此一类，咁啊，佢唔孝父母，佢仲反食自己的父母啊！咁啊，呢啲嘅因果咧，就系由前世佢被你杀害，咁啊，或是死得咧太惨啊，所以发愿来生，咁啊，要做你嘅仔。咁啊，反而咧要食咗你，咁啊食以嚟嘅报复啊！咁啊，若不如是咧，就好难解脱佢对你嗰种嘅冤毒之恨。咁啊，如是故有非无想象，咁啊属于个果报啦。咁啊，非无想咧，就即系有想啊，就话佢有心为报复而来。所以他就食住呢个父母，咁无想就结啊，只系若父母呢一方面，佢本来求子之时，佢就冇心啊，准食自己呢系为嗰啲子所食啊，咁啊叫做无想结啊，佢流转国土，就如土枭了，就腐败为炎，咁啊土枭了。一名叫做国英啊，咁啊另外有一个名字咧，就系、叫做猫头鹰。咁啊佢响呢个地下，咁啊做一个兽啊嚟住嘅。咁啊因啊住响地下，所以名啊叫做土枭鸟。咁啊佢日间嗰对眼咧就盲咗嘅，咁佢就睇唔见嘢嘅。咁啊佢等到夜晚咧。先至可以隻眼咧睇得到，所以呢個土枭鳥啊，就係晝伏夜出，因為日頭咁盲嗰隻眼啊，佢睇唔到啊，唔能夠揾食，所以個日頭咧就係躲埋，咁啊夜晚先啊睇得見嘢啊， 所以夜晚才要出头揾食。咁啊，只一嚟草枭了，就有雌性啊，就冇呢个雄性，所以就唔能够生育。但系佢遇到其他嗰啲鸟雀，都有佢自己嘅祖先啊。咁啊，自己虽然不能生育，但佢亦都想自己咁啊有祖先啦。所以因此个父快就遗儿，咁个全副精神啊，放在呢个危快之中，咁啊希望咧成为自己嘅仔啊。嗱，咁啊等到佢真系满佢个心愿，咁啊佢呢个仔咧成就咗啦，咁啊佢自己嘅精神，咁啊亦都丧失啊，变成嗰只眼咧系盲咗，咁啊冇咗呢个能力，咁啊所以佢嗰啲仔啊，咁啊先天咧就系饮佢呢个血，咁啊然后慢慢咧先至将佢嗰啲肉啊要冚唪唥食得啦，干干净净啦，咁啊饮咗呢个草枭鸟嗰啲血，食尽嗰啲草枭鸟嗰啲肉啊，佢个仔然后先至可以飞行，咁啊于是咧呢种啊果报啊就系、是、生前好食肉者。所以死后为呢个土枭鸟啊，就俾佢呢个仔咧食翻。都话及破镜鸟以毒树果，就破为其意。但子承就父母皆遭其食，就其类充塞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及破镜鸟呢个鸟字咧，就应该作呢个咒字啊，叫做破镜咒。咁啊，只一種破鏡獸，佢有雌有呢個雄性啊，就冇呢個雌性，所以佢亦都唔能夠生育。咁啊，因此佢抱呢個毒樹果啊，咁啊，成日啊長呢個毒樹果咧，驚人佢個仔，所以佢全副精神啊，在呢個毒樹果之中。咁啊，後來呢個毒樹果咧，果然啊，成为佢个仔啦。佢话子承个父母皆遭其食啊。嗱，例如嗰啲土枭鸟，咁啊，但有雌性，就已然无雄性啦。咁佢就不能生育，佢因此父快为儿。咁啊，等到佢呢个仔咧，咁啊成功咗啦。咁啊，将佢自己啊嗰啲血饮尽，嗰啲肉咧食尽，食到尽啊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得以长大。所以话呢个草枭鸟成咗啊，咁啊就食咗佢呢个母亲。嗱，咁啊破镜兽，嗱咁啊破镜兽咧就系有雌性，就系有雄性，就系冇呢个雌性啊。咁啊，有雄性冇雌性，当然亦系不能生育啦。所以佢就父抱住呢个毒树果作为佢自己嘅仔。咁啊，等到佢个仔成咗之后啊，咁啊呢个破镜兽，咁啊亦都食咗佢呢个父亲啦。咁啊，佢哋子承就父母皆遭其食，系其类通生。所以话自鸣众生。十二種類啊，佢就約呢個果嘅色相嘅第二科，名為嘅種子。咁啊，由上文我哋就知道，咁啊，眾生迷生起妄啊，就有呢個十二種類嘅眾生，佢話自名眾生啊，十二種類。咁啊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正了義。依菩萨万行九灵年经卷第七经已讲完，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依菩萨万行九灵年经卷第八个安啊，个如是众生系一类中，亦各具十二颠倒，系犹如阵烈木莲花发生。颠倒妙缘，真正妙心， 去足而知，虛妄聯想。咁啊，指一段經文，就係、是、從第七卷個涉事迷誤嘅第二科啊，名為呢個滅妄明真，立六十正位轉依號，就係、是、答阿難所請啊。我哋修行過程之中係有幾多個位置？嗱、啊，咁我哋上科十二類眾生，本來啊就唔關阿難所問嘅。咁啊，佛之所以詳細啊將呢個十二類眾生説出，就因為十二類眾生啊屬於顛倒果。咁啊，呢個顛倒果雖然係有十二類眾生不同，但係同是一個顛倒因啊。我哋知得如是嘅因，就係感呢個如是嘅果。咁啊，若是我哋顛倒因滅除，我哋呢個顛倒果啊，亦都係不可得啊。所以此一科亦就滅妄明真啊。咁啊，説明凡是係有事出塵者，咁你欲想滅呢個苦果，你就一定咧係要化身修行。你先要知道何者叫做苦因，咁你知得呢個苦因啊，咁啊然後修行，咁啊斷咗呢個苦因，然後呢個苦果先至可以斷啊，先至可以自得解脱。咁啊，下文佛就開始在呢個修行過程中，我哋所經歷有好多個位置啊，其中呢有凡位，係有聖位，係有淺位，係有三有深嘅位置，就係、是、從最初嘅三件事，從凡入聖，係由淺至深，咁啊直至到無上菩提，咁就名為叫做啊係滅妄就明真。咁啊六十正位咧，就係、是、從三件事，就係、是、能斷就能正。咁啊五十六位咧，屬於叫做真菩提路啊，屬於所歷，亦係所經過呢個路程。咁啊到到妙國，就係、是、究竟成佛啦。咁啊一共咧，名為叫做六十正位。咁啊所謂轉依號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修行期間，咁啊位位破無明係正法身啊。所以為為轉煩惱是依菩提，轉生死是依涅槃，咁啊名為嗰只轉依號。咁啊又分為三科，現在初科名為嗰只總名，三件事為能轉之行，即係話所轉個位置雖然係有好多，但係能轉之行只有三件事啊。咁啊，此個三件事合連之，即是係正坐而行，即係前嗰兩個件事屬於呢個持戒坐行。咁啊，後一個件事屬於呢個止觀正行啊。咁啊，以此嘅正坐而行，能夠轉凡成聖。所以三件事的正坐而行，好似呢个降车骏马，咁啊所力五十多位的位置啊，就好似呢个车轨啊，咁啊如同呢个车站，咁一定咧呢个车要经历过，咁啊到到妙国无上菩提啊，就已经系三道祖家，就到达你所要到呢个无色地。咁啊，又分為二科，現在初科係涅槃生效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一科係涅槃生滅富具，就係涅槃十類眾生。咁啊，每一類眾生咧，都具足其他十二類眾生嘅顛倒聯想，所以名為佢哋涅槃係生類富具。 立不難，佢如是眾生第一一類宗，亦各各具十二仙島。呢就實同柯南講啊，佢係上來嘅十二類眾生之中。咁啊，每一類眾生咧都各各具足啊。咁啊，其他十二類眾生嘅仙所妄想，佢話猶如人獵目係蓮花就發生啊。就話十二類眾生呢、這個顛倒雖然係好多啊，呢、這個念想雖然係好多，但係呢個顛倒念想咧係因迷而有，係一念不過嘅迷情啊，而玩起十二類眾生嘅顛倒念想，乃係徹底虛妄啊，屬於妄有，實唔係真實有。咁啊，好似嗰啲蓮花之所以發生啊，譬如我哋搣目捽下隻眼咧，而發生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唔捽隻眼，咁就冇呢個蓮花生起。咁啊，搣目就譬如迷啊。咁啊，蓮花發生就譬如呢個十二類眾生嘅顛倒果。嗱，咁啊，蓮花就因為捽嗰隻眼而有。咁啊！如果唔捽嗰隻眼啊，咁就冇咗呢個蓮花。咁啊，譬如呢個十二類生嘅顛倒果，係因為一念迷情而有。咁啊，若是我哋一念得迷，一念覺悟，回光返照啊，咁啊，呢個苦果就自然熄滅啊。所謂但離妄緣，即是係緣而分。我話顛倒妙如就真正妙心嗱，顛倒咁啊，即是係迷啊。咁啊妙咧，就係我眾生嘅心不可思議，現空現有啊。而究竟我哋嘅自心啊，根本啊非空非有，所以名為嗰個妙。咁啊圓咧，就係眾生嘅自心具足十方諸佛嘅功德。所以叫做圓。咁啊，真咧就係此心啊，係始終一意，係根苦行圓。咁啊，眾生雖然係流轉生死啊，但係此心係不滅，如同呢個真心一樣啊，入到呢個大野紅爐，無論你點樣去燒啊，但係真心本體始終係不滅。所以名為佢就真，咁啊正咧就係此心正無形，所謂一法不立係一塵不染啊，名為叫正。咁啊明心咧就係話此心天如覺悟啊，本來覺悟，本來就係了了如知，咁啊佢就明心。咁啊妙如就係提中大智啊。咁啊，若要話真正咧，就係、是、提中個頂字。咁啊，妙明就係、是、提中個佛字啊，即係話眾生嘅自心，本來就係圓具啊，三德四藏。咁啊，亦係圓具大佛整嘅道理。咁啊，因為迷之故，有一念嘅迷情，所以具足如知。就虛妄聯想，咁啊，始終具足兩個字咧，咁啊，應該就改為啊，叫做幻起。嗱，如果我哋説為具足啊，固然係與呢個前後文係相反啊。咁啊，如果説為具足咧，等於話就不能變啊，就冇機會返妄歸真啊。所以我哋應該將呢個具足兩個字就改為啊，係幻起不能切為咧。嗱，例如上文講啊，佢話顛倒聯想就有八萬四千咁多。咁咧，如果我哋切為具足啊，你即使修行啊，無論你點樣修，既然本來具足嗰啲煩惱啊嘛，你又點樣可以除咧？所以決無疑是你啊， 嗱，咁啊始终有说，佢话虚妄联想。咁啊，既然我哋视为虚妄联想啊，咁就唔应该视佢为具足。咁啊，如果系具足咧，就变成亦都系不能断，系不能除。所以始终应该就改为啊，系幻起，就唔能够视为具足，就系由迷呢个原妙真正妙心之故。所以幻起啊，如上文所说啊，有八万四千咁多个虚妄联想啊，乃至到十二类众生之中，咁啊一类众生啊，亦都具足其他诸类啊，八万四千咁多个胡思联想，咁啊说明此个联想系虚妄，系彻底不实啊，乃是迷真心而幻起，就好似我哋捽一只眼，咁就望见呢个虚空，狂花乱舞啊！咁啊，若是我哋唔捽嗰只眼，虚空本来清净，咁啊，边是有呢个狂花可得呢？咁啊，譬如众生迷故，先是有呢个十二类众生嘅颠倒因啊，然后先至消感，咁啊，十二类众生有十二类嘅颠倒果唔同。咁啊，若是我哋众生不迷，所谓一念反照啊，何来呢个颠倒可得呢？所以因为众生迷，然后先至幻起呢个惑业苦三道啊。若是佛悟故，即三道就是三德。但如今修正佛沙摩提，系于是本因系缘所联想，立三时义，方得灭除。继而净气中处去浮物，以诸汤水，并集灰香，洗沥其气，就后处甘露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啊，就系结前生后第二科，名为生后，系对治法门。嗱，咁啊，佛就属于咧系大医王。咁啊，佛开始众生啊，呢个颠倒之因，即系迷一念而有，乃系开始佢呢个病源，即系病嘅根源啊，系不力。一念迷真起妄，所幻起呢个颠倒因。嗱，咁啊佛啊开始十类众生嘅颠倒果啊，乃系开始佢呢个病状啊。咁啊因为众生唔迷真起妄，有呢个颠倒嘅病因，所以感到咧有呢个十类众生嘅颠倒果。咁啊，揭明呢个众生嘅颠倒病因啊，咁啊，影真系厉害，所以我哋要重复嚟到医治。咁啊，所以佛就开示佢呢个灭治嘅法门啊，咁啊，亦系开示佢呢个妙药，咁啊，令佢快啲咧，咁啊，治理好呢个颠倒因啊，咁啊，颠倒因一生，咁又何来这个颠倒果呢？我为语今修正佛沙摩提，此一句经文是从岸阿难所请。上文阿难问，他为如是修正佛沙摩提，未到涅槃，云何名为肝胃之地？四十四心是何渐次得修行目？魏何光所明入地中，个云何嘅名位等觉菩萨，咁啊说明阿难啊，系欲想修正佛嘅三摩提，所以佛问你阿难，咁啊如今啊想修行不正佛所正嘅三摩禅定咧，咁啊于是本因就缘所联想啊。咁啊，呢兩句經文咧，就應該改為佢話於是倒因係所起聯想，即係話由顛倒因 而感呢个天宝果啊。咁啊，既然我哋本因系由于呢个天宝联想，咁啊，然后先至感到呢个天宝果，所以就要立三件事，就方得灭除。嗱，咁啊，上文我哋亦都讲啊，所谓天宝不足，就知足而乐，系真三摩地。咁啊，点解始终啊，佛系要立三件事，然后先至得以灭除咧？嗱，咁啊，又记住天宝不生，咁啊，知足而来真三摩地，当直至更准时，亦都不假时日。由而放手啊！呢、这个眼清净，呢、这个莲花当下就不生啊！咁啊，点解我哋啊要立呢个三件事呢？只是由于众生呢个身份不同，咁啊，若是话离身者，咁啊可以旁证顿撇啊，就撇即菩提。咁啊，现在为呢个顿根众生故啊！因为众生的根性暗钝，所以欲想反妄归真，咁啊欲想断呢个颠倒因，灭呢个颠倒果，咁啊于中修行就要立呢个三善持。咁啊又者呢个三善持，乃系于呢个无善持之中啊而立善持，因为向下所经历嘅。是有55位真菩提路啊，他唯唯都要有三善次，依个三善次渐次而高，从因至果都不离呢个三善次。咁啊，行者由三善次个雄厚之力，方能断灭呢个颠倒乱想啊，然后先至断呢个颠倒嘅果报。咁啊，因为三善智，即时系戒定慧。咁啊，我哋呢个颠倒乱想啊，属于呢个贪嗔痴。咁啊，若是我哋能一份修戒定慧啊，咁就能够灭一份贪嗔痴。若是话我哋究竟修戒定慧，咁就能究竟灭贪嗔痴啊，先至究竟清净，正无上道。所谓而静气中，除去除去毒物，以诸汤水，定集灰香，洗你脾气，就后处甘露。嗱，咁啊，而静气中呢个静气，譬如呢个妙明真心啊，咁啊，除去毒物，咁啊，毒物就譬如84000呢个颠倒联想，咁啊，以诸汤水。汤水就譬如止观正行啊，咁啊定集灰香，呢个灰香就譬如持戒助行，咁啊众生由迷呢个妙明心而玩起呢个颠倒乱想，咁啊现在我想除止呢个颠倒乱想啊，咁啊一定先要持戒伏烦恼，咁啊然后修呢个严顿止观啊，伏断烦恼。法本明业才至可以成就无上菩提，所以文中的甘露啊就譬如菩提，咁啊由呢个甘露乃系天上个不死药，服之能够长生不老，就譬如我哋依法修行啊，断除呢个颠倒因，灭咗呢个颠倒果，成就无上菩提咧，系上落我净。